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战国赛家是谁？龙袍摘得走马，起来，龙袍摘得走马。我在，我在，我我在。 上文道开始啦。咁今日呢又跪下啦，苦榮啊。苦榮隱形咗好耐呢，我就搵咗你好耐呢，上次北京 講北京 嘅時候你就 見唔到你 就唔蒲頭啊。今日講第二樣你蒲頭，不過唔緊要啦，即係我哋都即係乜嘢都夾到嘅啊。 Okay。 咁第一樣嘢問下傑仔知唔知，你知唔知而家上面爆發呢個紅眼症？ 哦，係啊。咦，你又知道啊？ 我睇新聞㗎。係 啊係啊，東莞好犀利啊。東莞好犀利啊。我就一個小個案啦，就係、是、最近即係嗰、那個同阿牛有啲關係啦，即係我去玩呢，去夜場玩呢就小心啲，因為聽講好多女仔呢都染咗紅顏色。 唔係啊，直頭呢好多喺啲桑拿嗰啲呢地絲嗰啲染咗好大鑊，所以蔓延到成個深圳。我話呢話喺成個深圳都 我要澄清一樣嘢，我澄清一樣，我呢樣嘢我完全唔知啊！ 你正宗特骨都有啊，阿梁錦祥，我唔相信你唔整得個桑拿，我去開嗰間有兩個技師， 兩樣我都唔知，我淨係知紅眼症啫，真係。嗱，第二樣嘢咧， 係 佢聽嚟都幾恐怖啊！即係琴晚我都講過啦，有個警告咧，就話咧，由於呢個全球暖化咧。廣州市喺2050年就會淹沒 啫。我都有，我都有睇過呢件。 唔 係，佢係講廣州珠海啊嘛。但係其實係啊，但其實係會包埋香港嘅喎。嗰個報告又係喺新界嗰邊 嘅啦，即係呢個就等於明日之後啦。咁點解呢個又即係我哋會提一提咧？嗱，呢樣嘢有少少關係嘅，同我哋今日題目。咁你知啦，即係如果你有錢，你真係買樓啦。咁如果成個深即係廣州市淹沒嘅時候，你點會買樓咧？買樓做乜鬼啫？ 買遊艇咯，買遊艇咯，買遊輪咯。 係。咁咧就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講呢個中產階級。 係呢個題目就係有網友之前都有提過。係。 咁咧就即係我今日咧，記者同我講嘅時候咧，我特登去圖書館借一本書啦。 係。真勤力。 真勤力。就係台長。中國中產者調查。係。咁書咧就係2004年出嘅，都即係相當之新㗎啦。咁書咧就即係厚達500頁。咁我立下啦。 咁你睇咗幾多頁咧？ 我唔係睇曬嘅，我立一啲睇，有一個咧，我就睇完之後真係十分之興奮。 好啊，你講先。 嗱，呢個就講咧，就係即係中產者幸福生活嘅標準。 係， 哇！咁佢第一個講嘅舉咗咩例咧？就竟然係呢個祈福新村喎。 係 嗱，你都下係嘛？咁我讀一段啦。呢個咧就2001年新周刊啦，即係新周刊一個廣州相當之著名嘅周刊啦。咁就話咧，同是廣州大型的特色樓盤，麗江有點小資，碧桂園有點廣東化，奧林匹克的弱色格局明顯不是列為年紀大的人設計的。而祈福從1991年開始開埋之初就打出了中產白領階層服務的旗號。咁啊，跟住呢我哋按捺不表啦。咁啊，讀啦。祈福的好處在於田園的、現代的、都市的、古朴的、天然的、人工的，一切想到想不到的全都有了。 哇！大陸式文章又係。 唉，咪要學下呢啲文化，我哋學寫呢啲。 哇！好難學 嘅。學寫呢啲嘢先啊。同埋個講話都要學埋。做陶藝、看電影、潛水、健身、美容、騎馬，這一切項目存在祈福的服務範圍內。即使週末突然有商業事務要處理，祈福俱樂部也提供了一切必備的商業設施。再重要的客户也敢帶往裡，敢往裡帶，這是祈福吸引商業人士很重要的。 喂，你是不是借錯書啊？ 冇，冇， 系咪線稿嚟嘅大佬？ 系咪祈福啲廣告？ 你知唔知講祈福噶？ 唔係，總之我睇完就好開心啊！真係嗱，我開心啲係我自己知，其他人唔知啊。 唔係我你台長讀完噶，台長 係啊。 其實呢啲騎呢嘅報告咧，即係其實我睇過唔少嘅，即係講喺大陸講中產，因為嗱其實首先就係話嗰個中產個 terms 點樣定義咧，即係喺全世界都係即係各有各説㗎啦，係咪先？咁你喺中國亦都係一樣嘅，即係譬如我睇過有啲類似呢啲好騎呢嘅，就係譬如話我曾經睇嗰個咧，就係佢用佢一個好簡單嘅點樣去界定中產，就係話 OK， 如果你嘅屋企咧有一部電視機、有架車，仲有咧就有呢個洗衣機同埋雪櫃四樣嘢，咁四樣嘢咧每樣就三分。 咁然之後跟住咧，你只要咧係達到六分嘅標準咧，你就已經算係一個中產。即係我睇過呢啲咁嘅好騎呢嘅一啲即係去界定中產嗰樣嘢嘅嘢咯。 我諗佢呢個有啲有少根據嘅，即係當然喺我哋睇就會有其他嘅， 哦，絕對 嘅附加嘅標準啦。但係喺某啲省份嚟講。呢、這個我覺得係有咁嘅理由。 同意係啊，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有好喺好多地方咧，唔簡單嘅，即係如果有齊呢四樣嘢，嗰、那個必定係中產嚟嘅、啊啊、 但係隨著嗰、那個即係經濟發展嘅提升咧，咁我諗相信好多省份都開始達到呢個標準嘅。咁、所以喺中產嚟講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喺大陸而家係有一定嘅社會嘅地位嘅。 嗯， 其實你話你買點樣講？你買車買有車有樓有咩啊？講耳機、洗衣機、幾多錢啊？其實我識嗰啲，或者我識啲同事啊，幾個其實都有啲。即係其實我識啲同事冚唪唥有車嘅，因為而家大陸講真有專業知識，即係打得工嘅，其實佢哋都需要買架車嚟代步，即係小至一架四人車，到大至一架現代韓國現代七人車都會有一架咯。因为真系车，其实你喺北京，你冇车真系唔掂，系咪先？ 唔系呢个系其中一个计嗰个人点样系中产啦，即系因为其实你喺全世界都系噶啦，即系中产你有啲用个职业去分，亦都有啲系用嗰个年薪去分啦。即系其实因为中产点解好值得去讲咧，就系因为其实中国入边其实有中产呢个阶级，我谂都系讲紧系最近呢几年嘅事，即系其实个历史唔系话好悠长。即係因為嗱，譬如話點解咧？其實有中產呢樣嘢顯身出嚟，其實係拜咩所賜？係拜即係七九年經濟開放，跟住然之後再磨多十年八年，跟住然之後就有一個新嘅階層出嚟。因為所以中產其實有個特性咧，即係中國中產有個特性就係咩咧？佢哋唔同其他國家就係呢一代，其實而家講緊到而家，可能係去到一代或一代半，即係佢哋通常大部分就係咧，佢哋冇乜即係話啊，好似其他國家咁啊，佢哋有啲負任啊，佢哋係靠 傳承嘅， 佢係真係係啦，所謂叫做白手興家，佢哋個出身都係窮過嘅、啊、不過問題咧就係話佢係點樣走出嚟咧？有啲見得光，有啲唔見得光嚇、啊，即係然之後啦，譬如話用其他國家嘅標準就啊，中產應該有啲學識嘅，咁但係中國嘅中產未必一定係好有學識嘅。啊，系可能系发咗达之后，然之后再补翻啲咸头啊，之类，亦都有啊。即系，所以 佢哋有 中产系好唔同， 有少 类似 我哋所讲啦，就叫发财立品啦。咁啊，发咗财啦，而家立品呢个阶段都 未到， 未完成啊， 未到啊，可以话俾你听系未到。即系呢、這个呢个系另外一个特性啦。即系中， 我哋可以即系立品嗰个阶段咧，可能迟少少去讲。咁但系一个问题咧，就系即系究竟如果我哋讲大陆嘅中产咧，我哋讲紧啲系乜嘢嘢嚟先？咁呢個聽眾就問得好好啦，即係佢問我咪先界定下呢個中大陸中產嘅定義，係咪僅僅財產咧、職業咧、教育咧、學識咧，或者兼而有之啦咁樣？阿傑斯仔手頭上咧就有一個清單喺度嘅。 啊！這個就搞笑嘅，嗱， 唔係，你冇話搞笑嘅， 嗱、okay, ，即係唔係先 ？OK 嚇，嗱，呢個咧就我以前喺上海嗰陣時咧，就上海又有個報告咁樣咧，即係又係點樣去界定中產？佢列咗十樣嘢出嚟㗎，咁呢個其實幾得意嘅。咁咧嗱，佢就話年收入200,000元以上啦，咁呢個可能今次都唔係啦，即係年收入200,000，唔係都係嘅，但係可能近即係呢個數目一定係不斷上升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然之後佢就話咧，就持有一定嘅上市嘅股票啦，或者期權啦，至少有希望喺近期內上市嘅。咁啊，即係總之有買股票啦，同埋就係你有間小屋啦，有間別墅啦， 幾多尺先？ 呢度就冇講。咁佢就話咧，就仲有咧就 唔係幾多尺？幾多平？幾多方？ 通常就80多平方開始起㗎啦， 即千幾尺。 通常就已經叫做中產㗎啦，80多平方啦，即係以上海同北京、廣州嗰個做標準啦。咁同埋咧就一架咧睇上去咧都唔錯嘅車。咁通常都係揸返啲 Audi 啊之如此類嗰啲啦吓。咁就跟住咧就然之後就有豐富嘅夜生活。但唔一定咧，係去夜總會或者打麻雀。 阿牛啲咪符合曬啲標準？ 唔係喎，聽埋先。咁佢通常咧，呢啲中產咧就未必係去夜總會同埋打麻雀嘅。 仲、 有咧，就佢哋嘅夜生活咧，就通常咧就係一啲商務談判，或者咧就去聽音樂會。咁咧第五樣咧就係咧有外國身份，或者至少喺外國咧留過兩三年嘅咁第六個就係咧，就對一啲時髦嘅文化，好似咩 MP3 啊，或者咩彩信啊，都唔感興趣喎。咁咧，但係咧就話俾人聽好有興趣咧，就係玩古玩啊嗰啲咁嘅嘢。咁你就係一個中產啦。 咁第七样咧就系知道咧好多各种嘅各个国家嘅礼仪，咁咧就风格咧就好美式嘅，咁但系心里边咧就崇拜欧洲嘅。 哇！呢个难 几有趣， 呢个难度高啲。 上海真系咁，即系好多呢啲咁嘅人。 依家先再讲。 O K， 咁第八样咧就系咧就会知道近期咧上演嘅歌剧同埋芭蕾舞剧。 几好啊 ！O K， 好啊。 咁第九咧就系咧谈话中成日夹杂住咧好多咧单语嘅英文嘅。 切呢个。 咁咧同埋咧就系要讲，冇错啦。仲要咧系要讲出嚟咧，好多人都唔明你讲。 即系你个音唔正，我唔明。 系啊。好啦，咁咧就最后一样咧就系佢话衣着要随便。但是不是普通的隨便， 喂我呢陣 而是呢一種呢非常刻意的隨便，我都不知道怎麼說，我都不知道為 什麼，我有的英文有個字是說這個， 即是懶狗為 casual 簡單說的， 這個呢就是我以前在上海呢就看過，即是有個文章，所以我剪了下 來，這個呢就肯定要修訂的了，第一個標準呢那20萬呢就我想都問嘴一點的了，即係因為佢提高咗。 補充一下啦，其實我如果我冇記錯呢就其實好闊㗎，即係譬如話中國嘅中產呢就即係中國即係官方啊，官方嗰個界定呢就六至五十萬。因為點解要去到咁闊呢，其實我覺得係有道理，因為就係你唔同嘅城市啦。 係我就正想講呢樣嘢。 係啦。 你 六萬有啲地方六萬真係可以做到中產。 如果你講係 年薪啊講緊。 你講緊長沙嘅中產，講緊西安嘅中產，講上海中產和深圳中產， 好唔同噶，好唔同噶，系啦系啦。 但系头先我讲系廿万工，我谂就上海就唔得啦。 嗯， 上海应该咩啦？ 嗯， 谂第二样嘢咧就系股票嗰度啦。 Yeah， 我觉得 呢个又要讲啦。 我觉得有个新嘅标准啦。 嗯， 可能你买呢个香港股，买 H 股先系呢个中产啊，而家就 系啊，同埋就系话，即系其实香港人应该要知道一下嘅，因为嗱，即系我哋都呢段时间，譬如寻日啦，阿萧生都讲咗好耐啦，就讲嗰、那个即系话嗰个股票自由行啦。其实即系可以，其实你要首先要知道就系而家个中产群咧，其实系每一年系喺度上升紧，而呢个中产群咧，大约咧即系。據官方嘅估計咧，大約譬如話佢哋嘅存款係佔即係全國咧，係大約佔30到40萬億嘅。咁而家如果即係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係真係即係譬如話自由行一路係咁喺度放寬，逐個城市放寬，越嚟越多人買嘅時候咧，你嗰個可想而知，其實係難以想象就係咩？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只要係咁以開一開個天津，開一開個上海，已經幾千億咁掟過嚟，而家講緊呢啲人。這個族群是有30-40萬億人民幣的存款是在中國的。 嗯。 所以這個是很誇張 的。那中國也都誇張的啦。 啊、 不過我就剛才說一樣東西，就是你不要理他說有沒有以前有沒有股票。假使間你當一樣東西是時興的時候呢，那些人呢就一窩蜂走了湧入來的。即是他又不會考慮那樣東西，就是說是不是一個實質的利益。就是等於很多突然間是興這樣東西的時候，人呢就會一窩蜂去做一樣東西。 嗯， 咁如果譬如话你喺天津你做起呢样嘢嘅时候咧，跟住呢个风气延展去上海嘅时候咧，就唔得掂。 系啊， 吓、啊、咁所以呢个第二样嘢，即系我哋讲嘅股票啦。嗱，第三样车啦，车系咪要进口咧？就唔揸得呢、這 个、未必系，我就觉得未必系。即系我谂就嗱，因为其实你要讲中产有两种啦，有啲就真系叫中产啦，即系可能符合以上我哋讲嗰啲标准啦。但系你又唔好忽略，就系话有一个唔少数目嘅人咧，就系佢自己感嗰、那个主观感觉上觉得佢自己系中产嘅，咁嗰啲其实都要当埋，因为即系譬如话佢未必达到呢个标准，但系佢又使得起嘅，即系都叫做 嗰啲就 都有消费有享受，系啦系啦系啦， 消费嗰啲就每个月使得嘅。 系啦，咁同埋你话系咪一定要外国车咧？就未必一定，唔系进口车未必一定系，因为你知道近年就系话即系国产车，即系其实佢系同外国嘅车嘅品牌嘅车去合作啦，德国、日本嗰啲，咁所以其实而家国产车好多都系卖国产车嘅，即系未必一定系。但系譬如话头先讲话Audi 咁样，Audi 就好多人好多中产都会揸 Audi 啦， 系 咁、啊、你话 OK， 但你话再揸啲贵啲嘅，譬如我佢 Benz 或者系 OK， 甚至譬如近年喺上海好流行好犀利嘅法拉利啦，即系法拉利其实好犀利嘅，法拉利就可以话一个数据俾你听，就因为我以前做嗰间制造公司系同法拉利同一个集团嘅，同香港代理，咁以前香港咧一年咧即系好景嘅时候咧，讲真香港嘅法拉利系卖10多架到一年嘅啫。但而家每一年喺上海咧，係賣8多架嘅，咁你就知道。咁咧，咁但係嗱，呢個係岔開咗嘅，因為買得法拉利嗰啲未必 嗰啲係上係中產，因為嗰啲已經係去到大款㗎啦。咁係另外一個係另外一個階層囉。 嗱去到呢度呢你去解釋一下啦。咩叫大款先？ 大款咪即係富豪啦、低調嘅、通常都唔會即係點講呢，唔會做多公益啦。我諗即係突然間諗即係有啲特性，因為點解，因為佢啲錢好多都係唔見得光嘅，啲錢唔知點樣嚟嘅。咁但係就總之係啲超級富豪囉。 會唔會係我哋廣東話嘅暴發户呢？ 又唔可以咁講，佢暴發户嗰啲就係 嗰 格嘅洗費嗰格或者行出嚟嗰格嘅問題，有少少分別啦。 大款就威啲嘅， 大款，暴發户就好串嘅，係咪？好鬼惡嘅，驚死唔知我失咗大把錢，即係腰財萬貫嗰啲嘅，大款腰財萬貫嘅，大款未必係都有少少大款呢啲人，但通常都唔 係 咁樣。 嗱，我你講呢樣嘢，我諗咧，我哋可能有個環，將來個環節咧，就係講呢個北上詞匯。北上新詞匯，即係喺大陸入面咧有啲咩新詞匯我哋要學習嘅。 係啊，好多㗎。 要認真學習嘅，即係要講埋國祖國講埋普通話喎。 非常多啊。 咁我哋即係每一集呢我哋即係返 要彈少少。 四五分鐘就講一講呢個新詞匯。 咩叫月光族咁你知唔知咩？ 唔知呢個唔知。 月光族就即係每個月都洗錢多。 即係十幾年前聽過妻管嚴啦。 中產都係月光族嚟㗎。中產其實而家好多即係嗰啲就係自我感覺自己是中產那些，基本上就沒什麼存款的，那些就真的洗得很盡的、因為個消費很細。 跟我下去樓了，樓呢有分開、即是在哪裡住才是算是中產、 絕對是啦。 譬如廣州那些我知道，即是廣州我剛才他說的其實是對的，對的，因為 我自己身歷其境，所以我很開心的就是即係譬如佢講幾個例子啦，即係祈福啊、麗江啊，嗰邊就比較遠嘅，因為去到即係其實係應該係講嘅番禺 區。 但喺市中心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咁中產嘅，因為你知道廣州咧嗰個市咧其實好污染嘅，即係佢比香港嚴重得多嘅。 係， 佢當然個廣州中間，譬如近住即係我哋所講嘅二沙島，即係佢成一個島嗰度啦，嗰度就比較高檔啲嘅。 咁天河嗰啲算唔算係中產咧？ 我自己嘅標準，我覺得唔係咯，唔係話佢嗰啲樓唔高檔， 係啊， 而係個地方本身好煙煙瘴氣，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你譬如去 假日就好多人啊， 係啦，你周圍即係行出去就即係烏哩馬叉咁樣啦，尤其是而家即係通街搶嘅咁樣成啦。咁如果你去到咧，就係嗰啲好似頭先你所講啊，祈福啊、麗江啊咩，奧林匹克都唔係啦，奧林匹克都係即係佢搭即係搭咗出嚟嘅，唔係一個小社區咁樣。咁嗰啲咧真係叫少少中產啦。咁所以即係佢講中產咧，你要講埋喂。住喺邊一笪地方先？ 係， 咁啊，虎形咧，北京你知唔知邊度？ 應該三四環嗰三四環嗰頭啲小區咯。咁就話咩？你話咩花園？我就真係冇乜點樣留意。但係近排就興啲 SOHO 啊，喺有一度咧叫咩？建外啊，建外 SOHO 啊，就係喺天安門附近嘅，都係個長安街嗰邊有建外 SOHO。咁嗰度咧有好多外國嘅 office， 同埋有啲叫做成個文化喺嗰度，即係點樣？即係好似自成一角咁樣樣，好有即係人都幾有錢，啲屋都好靚。 嗱，就係將呢樣嘢，佢唔係話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啊，你即係住嗰區咁樣，你行。 即係你唔係住海怡半島嗰啲咁樣樣，係 啦， 有文化。 真係要喺成嚿嘢度㗎，即係佢成個社區咁樣，酒吧啊，食嘅嘢啊，書店啊咁樣有曬喺度嘅。 嗱，我就有少少即係另外睇法嘅就係、是、其實呢即係好容唔係好難做㗎喺中國做中產呢即係譬如我舉北京為例啦即係北京我以前我喺度喺上面多嘅時候呢就北京海淀區其實就係一個呢大家即係北京裏面呢大家都會默認咗呢個呢就係一個中產嘅區嚟㗎譬如話佢有啲咩欣城花園啊嗰啲呢就係住一啲所謂叫做中產嘅。咁你嗰啲樓幾多錢呢千二平方尺到呢我記得幾年前呢大約係賣即係80-90萬到㗎啫。咁呢嗰啲呢其實呢嗰啲已經係叫中產嚟 㗎。 佢兩公婆一人就大約係搵1-2萬元可能夾埋係30-40萬元到月薪。跟住之後呢供一層樓大約係3000-4000元咁樣。咁呢佢就已經有好大舊嘅錢去俾佢再繼續消費啊，養細路仔啊，讀一間好出名嘅幼稚園啊，咁嗰啲都係已經中產嚟，即係唔使話，即係其實所以其實我成日呢樣嘢係岔開講就係，我成日好鼓勵啲香港嘅啲朋友單身啊，係上去上海北京做嘢咧， 你就真係會過一個呢好好大陸中產嗰個呢，你會覺得好有優越感嘅一個嗰種咁嘅生活㗎。 悠閒囉、 啊。係好悠閒，但係個消費係唔貴的。喺香港你香港係過唔到㗎。即係其實你就可以過一個所謂中產嘅生活。 我講一聽啊，喺香港做中產就點解近日撲街啦大佬。 有大陸角度睇好想 㗎。悠柴悠米悠鬧 鬼。唔淨止係香港，我話俾呢啲叫 M 型經濟。即根本呢喺金融風暴之後呢，其實除咗今時今日呢，我諗中產呢嗰個人數啊數量啊係一路不斷咁上升嘅。其他所有你講等台灣、日本、香港、歐洲、美國所有呢，其實嗰個中產係佢哋叫下流的中產，即係嗰個中產向下流。 滑下滑下。 同埋就係兩極化，即係呢一係呢你就有計就變咗暴富，中產嗰個群係越嚟越少嘅。 所以佢應該係講呢就係， 但中國就好唔同 嘅，中產階級就無產化，基層化。 嗱呢樣都好有趣喎，你覺得其實共產黨係好，即係共產黨係呢幾年呢先去開始講中產呢樣嘢嘅。即係中產，如果我記得係喺99年00年呢，冇呢個 terms 㗎喺中國，佢哋係叫新的即係咩社會階層咁樣嘅，類似係咁樣，佢唔敢講嘅。但今時今日呢，佢係好重視中產嗰個階層，因為點解呢？如果嗰個中產嗰個階層呢，嗰個數量一路係上升嘅話呢，嗰個政權嘅穩定性呢係有幫助嘅，因為中產係最得益嗰個族群嚟㗎嘛。即係如果你有經濟開放啊，即係經濟好啊，所有呢啲一路保持，中產係最受惠。 唔係，請我講。 所以係越嚟越多㗎。 因為呢有個聽眾問呢話，即係中產呢，中國中產有咩政治態度？我話聽中國中產冇政治態度嘅。 冇㗎。 冇嘅。 冇嘅。 正係政治冷感。但係一樣嘢話，佢政治冷感唔代表佢唔 同埋佢係偏向政府嘅右派。 係啊。佢係比較即係維護嗰個現狀。 係啊。 但問題咁樣，你唔好以為佢係完全支持個政府喎，佢當佢嘅利益受損嘅時候呢，呢班人又嘈到趴喺度喎。 冇錯，冇 自由黨， 冇錯。但所以其實中國即係統戰部係有一啲功夫係特登係做落中產嗰度。 唔係，我舉啲例啦，即係譬如喺廣州咁樣呢，即係即係唔知喺麗江定埋祈福嗰度呢，即係話整條路過去㗎嘛，就搞到嗰個業主同埋嗰啲保安又打交囉。咁呢啲就即係延伸其實一啲 local politics 嚟 㗎， 地方嘅政治嘅問題嚟㗎，就唔但係唔係上升到宏觀嘅政治問題。 其實呢單嘢新聞都睇過下有啲咁嘅事，但係喺香港睇嘅，因為大陸冇得睇，大陸冇得睇， 即係只係我哋香港知嘅啫。 係啦， 但係我周不時會見到啲問題嘅，即係譬如話嗰個路，即係個起發點樣影響佢哋嘅利益呢，佢哋就真係挺身而出走出嚟嘈嘅。不過只係限於呢個層面啦，即係再遠啲就唔會㗎啦。 係啊， 咁而家咧 Barry 咧就講話即係大款啦，咁話有錢的人中國人叫大款，美國人叫富翁。咁呢兩種稱呼呢雖然都唔係作出呢、這個即係邊個誰優誰劣，但係憑感覺大款有啲咩張狂浮躁，而富翁就係平易得體，未必嘅。雖然大款就兜你呢個兜你嘅錢呢就比較富翁少得多。咁好話阿 Barry 呢個係佢直情用埋簡體字喎，高喎。 其實普通返少少喺海淀區啊，因為其實海淀區呢就我而家返工，即係而家北京我就海淀區嚟嘅。咁嗰度你大家知即係有兩間大學喺嗰度啦，中關村喺嗰度啦， 咁 我中關村附近。咁其實睇到喺中關村附近啲嘢，除咗係話有啲中產感覺之外呢，佢係特別係多種一重呢書卷氣。喺中國即深圳嗰啲深圳嘅書城都揾唔到嗰種書卷氣，即係你係純朴，即係你啲人係有錢嘅，嗰種生活係好好好嘅生活，但係你可以揾到一種呢冇乜俗氣呀，好研究啲嘢呀， 即係好適合去扮嘢 呀，適合扮嘢 做嘢呀， 就唔會話研究就佢哋係冇乜嘅，反而我真係睇到， 我都撞過一兩個，不過就不多喺廣州，但係其實應該講多少少，上海呢最能夠代表咩叫中產，我覺得。 最能夠代表咩 叫中產，即係我作為即係整個中產階級，其實我覺得應該攞上海作為一個標準。 同意嘅。但上海嘅中產，我最明顯呢就係一樣嘢，就係話消費力啦，即係消費力係成個上海之即係嗰個零售消費有即係都係靠呢個中產去托起㗎喇，即係因為中產嗰個消費力係最強啦。咁我諗就最明顯嘅就係、即係上海嘅中產就係好識享受啦，即係好講究啦，無論喺即係食嘢呀 平時佢哋嘅生活啦，即係譬如話我一個禮拜一定要做幾次 gym 啊，星期六日要打高爾夫球啊，跟住就演唱會啦，即係呢個不可缺少啦。其實唔係淨係一啲古典音樂演唱會啦，即係上海演唱會係真係好啲飛好貴，但係呢有好多而家有好多歌星都係好鍾意喺上海開演唱會，因為譬如香港嘅歌星演係即係喺因為實爆嘅，咁同埋呢就嗰個入場券係好勁嘅，即係最貴嘅通常全部都係講緊啲二千幾蚊啊千幾蚊嘅飛係 即係我哋都唔敢買飛， 我睇唔起嘅，即係好誇張啊！即係我覺得係貴好多咁，同埋有多外國嘅歌星都係即係睇演唱會 一種主要嘅 生活啦。 唔係你仲要講講啦，因為嗰時我去過咧，我經過噶，當其時我睇個建築物我都幾即係覺得幾 impressed 嘅，就係嗰個上海歌劇院啊。 啊 ，yes， 冇錯啦， 喺嗰度唱嘅， 係啊。诶，唔系嗰个唔系净系一定喺嗰、那个，仲有啲就如果有啲演唱会就诶嗰、那个系其中一个啦，仲有就喺呢、這个足球场，写我唔记得叫咩名嗰、那个，即系有啲就喺球场嘅。 啊，如果喺上海，相当于我哋嘅红馆喺边个边度？系咪歌剧院嗰度？ 唔系，而家多数都有啲系喺歌剧院咯。 系 咯，好多都系歌剧院。 嗰度其实差唔多啦。 歌剧院唔系个容量就大过红馆好多噶。 系咩？ 系啊，大 睇落去好似唔系咁犀利啊！因为我哋个红馆个矮啊，但系佢成个镬铲咁样。 呢个真系唔系好记得。不过但好，我呢个我再 check 下先。 我哋有啲听众如果熟嘅就同我哋即系查一研究下啦。咁样就即系嗱，头先我哋讲咗几样嘢啦，即系个物质上面啦。但其实中产一个最重要嘅定義呢就係、是、個精神上或者心理上。咁第一樣要問呢就係、是、其實中產嘅定義呢有冇包含到教育嘅程度呢？ 嗱，而家當然有啦，咁即係用另外一個計法，唔用個年薪就梗係用嗰個教育程度啦。咁而家就其實就會越嚟越嗰個教育程度越嚟越好嘅，即係我但係我見過有好多其實就係後補嘅，即係好多都係因為因為各種原因啦，因為你要知道就係 使個後補咁買張就得啦。 嗰啲乜嘢，嗰啲什麼乜嘢 MBA 啊，嗰啲就不可缺少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有即係、就是、中國中產有一樣嘢好唔同啦，就係、是、你頭先講嘅就話發財立品嗰樣嘢咯。咁就等陣先，我見阿牛哥打圈啊。OK， 好。咁呢個就係中國中產嘅一個特色啦，就係、是、基本上咧就發咗財就唔立品嘅。咁我舉個例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即係舊年呢喺如果官方我睇過有一個報道，我唔記得咗係乜嘢，即係講緊中國人捐錢，中國人捐錢呢06年係全部夾埋係捐咗大概係11億到㗎，即係嗰啲扶貧啊乜乜11億，即係講緊呢係一個非常之細嘅數，即係大約係講緊一人都係大一蚊㗎。 你香港捐到 係啊係啊，咁但點解會係咁樣呢？就是、我諗係同佢個出身有關啦，因為你知啦，佢哋係真係拼返嚟㗎嘛，即係用即係總之有血有汗嘅啲錢，咁變咗呢就即係普遍嚟講，中產係比較即係、就是、比較自私，冇乜社會道德觀念啊，或者社會責任啊嗰啲嘢咧，佢哋唔強嘅，即係點都係叫顧咗自己先。咁同埋，譬如話，如果我見得最多喺上海嘅中產就係、是、排外好緊要啦。你唔係上海人啦，同埋或者即係睇窮人嗰個睇法係好唔同啦，即係佢好憎窮人啦，覺得影即係。 即係 好多嘢係 正式 影 衰 佢啦， 呢個即係分開嚟講啦，因為你上海本身就已經有呢個雜念嘅啦。 係啊， 就算喺即係我哋細個嗰時講，喺香港嘅上海人都有呢樣嘢。 其實我自己咧，即係其實咧，北京人就好鬼憎上海人，上海人好鬼憎北京人。 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呢個就從來都係咁樣噶啦。 即係有個説話講嘛。即係出咗上海就鄉下嘛，即係喺上海嚟講，出咗唔喺上海就係鄉下嚟嘛。嗱咁我哋即係答翻兩下先，叫我哋休息一間啦。 好啊， 阿 Barrett 咧問下，即係佢哋會唔會睇 opera？ 當然會睇啦， 當然要睇添啦。嗰啲乜嘢啊，拉米修拉啊嗰啲咧，全部即係做 曬 啦。你噏得出嗰啲好 hot 嗰啲，全部做過曬㗎。 即 係喺上海 呢個問題咧，有少少拗，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而家佢哋真係好似我哋20年前嗰種講嗰種啊慘。即係佢個生活嘅品味咧， 提高咗好多嘅， 提高咗好多。嗱，無論呢個提高嘅方式係拔苗助長定係華智，即係速成班咧，佢都係。 佢哋勁過我哋好多啊！即係你話睇白飯撈地啊 ，Papa Lodi 嗰啲咧，我咁佢即係你問10個鐘香港人都未必有睇過。 買 Bocelli 嗰啲，佢哋上去都爆曬㗎。 係啊， 咁其實呢度講喺呢度咧，我又即係我哋前幾集我哋都講過啦，即係我哋要講講即係大陸嗰啲好咩好嘅地方啦。當其時你講完之後咧，我一路有個心入邊有一個我都想提嘅，就係大陸對嗰個小眾趣味嗰個尊重。 嗯， 即係你如果講咧，譬如話我哋要睇啲咩好冷門嘅電影咧。你大陸好容易揾、 嗯、 即係廣州影知喺邊度揾嘅啦。即係雖然個 quality 個數質唔好啊，但係即係佢基本上佢，喂你呢個世界即係有咩戲咧？你去嗰度翻揾咧，你都基本上有可能揾。 係啊，我 舉例去書城都揾到啲好耐以前嘅朝鮮電影。 我舉個例就係、是、喺上海賣翻版碟嘅鋪入邊，你可以揾到一套翻得好靚、包裝到美輪美奐嘅《黑澤明全集》，即係嗰啲嘢咧，你擺喺香港係冇人同你買。 啊、 喂，黑澤明已經唔係好偏㗎啦，係但係喺香港都唔係。 我哋睇好多偏門嘅， 好難揾啊！ 偏門嘅導演咧，我哋都唔能夠香港揾。基本上，如果我哋想睇，我都係翻大陸揾嘅。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由於佢市場大嘅結果嚟嘅，即係佢小眾趣味就係可以容納到。喂，不如我哋唔好 break 佢，因為我哋 好啊，又繼續啦。 個題目太緊湊 嚇。阿台長真係好嘢，你又今晚又講到一樣好嘢， 係 幫就可以幫到我忙啊！我真係諗咗一個禮拜又諗。 喂，其實上早幾日你咪講嗰啲好嘢嘅，其實咧都係講翻海關啊，啲衫靚咗好多。 梗系啦， 啲衫真系靓咗。以前绿色衫佢得嗰啲人啊，嗰啲人啲着啲衫啡晒噶，嗰啲恤衫佢得。 系，唔系呢个系同佢嗰个 而家涉晒香港差佬咁 公众嘅舆论压力有关。 吓、 嗯，即系点解会咁样咧？其实好简单嘅道理，就系、是、你每多人即系喺过关，即系每多人如果系发觉佢有服务有问题时咧，走去投诉咧系得嘅，呢、這个系有呢个效果嘅。虽然我哋唔可以喺嗰、那个主流传媒入边投诉。但我透過某啲途徑即係譬如啊，有啲即係直通天庭啊，即係攞啲人啊咁樣，嗰啲係人有影響到一定嘅佢哋嘅表現嘅。 但有時同埋都要睇你係大海大嘅關定細嘅關，即係呢個都要睇嘅。 咁我哋 但係奇怪喎，首都機場嘅海關仲比呢個羅湖海關衰少少喎。 唔係，因為好多人冇呢個直通天庭嘅能力啊嘛，即係羅湖海關好多人係啊嘛，有幾個我都喺嗰度過關嘅，真係即係雖然可能嗰個 VIP 通道啫，但係 喂北京嗰個海關唔即係未必強得過即係深圳、那個。 唔係我講緊點解咧？因為北京好多嘢都改唔到。 係啊， 因為佢係一個好古老 好難比較 搭車又改唔到， 係即係佢嗰個習性係好強嘅。即係點解譬如話羅湖嗰啲改咁快咧？因為同香港接軌。 嗯， 即係好多嘢，我哋俾壓力佢嘅時候，佢哋真係收到呢個壓力，佢就會改。 嗯， 但有啲嘢唔係話佢哋唔改得嘅話，只要你能要俾個足夠嘅壓力佢。 但係你上次講呢個北京嘅地鐵咧，啊呢度再查開少少咧，最近唔係喎，最近咧就有兩三個站改得好靚。我早幾日睇台灣嘅新聞咧，有報道呢樣嘢就係、是、呢、這個係為迎接奧運嘅，咁啊整得好靚出嚟，就係、是、佢就將佢整到好似成個故宮咁樣嘅。 嗯 咁、啊、就有兩三個站已經整咗，就好靚整到。 好，我哋繼續講中產。 好啊， 好啊。 嗱，即係中產咧，我哋個定義咧，我哋差唔多啦。但係呢個定義本身係浮動 嘅， 即係你差唔多可能話一兩年你要改一次嘅啦。咁、啊、即係我哋可能到出年我哋又要再即係重新提翻呢個題目，再講下。 係。 咁但係咧，即係大陸嘅中產咧，其實好多比較另類、比較有趣啲嘅嘢。咁我哋趁住今晚即係我哋第一集嘅時候，我哋講一講啊。 嗯。 譬如好幾年前有講叫 Bobo 啦。 Yeah. Bobo 要解釋下啦，即係我諗好多人都知啦，我哋即係要照顧啲即係小上面上人，就係、是、Bohemian 加 Bourgeois， 咁唔知邊個頭邊個尾啦，咁 Bohemian 係咩呢？就係、是、你可以好頹廢嘅，你又唔做嘢嘅。 但係我就唔多嘅，我覺得呢、這個呢、這個族群，即係佢都係一個噏字嘅 ，Bohemian 嗰、那個 係咩？ 係啊， 唔係 我覺得啦，我覺得啦， 你覺得啦、啊，因為佢哋嗰個咧就有啲即係唔同於我哋嘅習慣， 係 嗱、啊，我哋嘅中產咧就。即係好勤力工作啦，揾錢啦，即係做到趴喺度啦。 係啊， 但係咧，如果你譬如呢啲 Bobo 嗰啲咧，咁有不同嘅趣味啦。其中我以前聽過，即係爬山。啊，我唔知屬唔屬於 Bobo 啊，即係總之即係有中產中意爬山嘅，尤其大學入邊咧，中意爬啲即係古靈精怪嘅山。 嗯。 咁呢個咧又花費好大喎。 嗯。 有啲係點樣咧？即係爬一年咧就爬成幾個月，咁跟住先翻嚟做嘢喎。 嗯。 咁我疑問就係話，點解大陸會容許到咁嘅狀況咧？即係話你唔需要話一年到晚，即係做足12個月，仲要冇假放喺香港。 佢哋唔係話佢嗱大陸啲中，即係大陸嘅人要考慮係信用，多半人有信用卡。 你有冇呢个信用卡嘅负担多唔多？即系其实而家上面，而家上面又开始慢慢越嚟越多信用卡，开始越嚟越多人赚钱啦。咁但系呢班友咧，就呢班即系爬山嗰啲咧，相信佢哋啱啱搵到钱，但系佢哋未暂时未有信用卡，即系使信用卡嗰种咁嘅还款。 佢系咪即系个欠债或者即系个负担比较轻？ 系啦， 系嘛。 啱啱揾到錢啦，應該。 我諗係咁樣啦，即係你知，因為而家即係個經濟好啦，中國你好有一大群人咧，即係我成日遇到有好多，譬如因為我哋做貿易啊，成日會遇到一啲大陸人嚟做生意，即係北京同上海有好多呢啲，真係基本上嗰啲叫 SOHO 咧，即係所謂叫 SOHO 啦，即係基本上自己一人公司嚇做下貿易咁樣。佢同埋就係佢喺嗰度生活咧，如果佢係揾到一條財路去揾錢嘅話咧，有好多我見過好多呢啲咁嘅人咧，即係到今時今日都有，就係佢哋唔使好似我哋咁樣一年做到黑嘅，因為我諗嗰、那個你首先就係話你嗰個生活指數咧，冇香港咁，即係你就算講緊上海真係好 Q 高，喂，到今時今日拍埋香港比都係行埋一邊啦。即係譬如話你買樓咁樣，你喂喺上海買成百零萬嘅樓，喂真係好係豪宅嚟㗎啦，大佬。咁但係當然佢嗰個樓價真係升咗好多。咁但係所以如果你即係有一啲人就係話，你如果真係有計揾到錢嘅話，基本上佢哋真係唔使一年做到黑嘅。佢可能一年佢真係好認真咁工作，或者係三個月、四個月、半年咁樣，跟住佢就有好多騰翻出好多時間去享受嘅。 咁你咪真係先叫真正嘅中產啊嘛？ 係，佢哋真係，所以我咪就係話嗰樣嘢咯，就即係我真係好鼓勵好多即係香港嘅人去上去試下㗎。即係嗱，我以前有啲舊同事係香港人啊。唔使多㗎，我舉一個例就係話，我以前有啲咧就做一個普通一個 sales marketing。咁佢然之後調咗上去，佢發覺嘩個生活好正，佢嘅月入係幾多呢？月入大約係兩萬蚊到，咁佢單身，跟住然之後呢，如果女仔咁樣，佢使嘅錢呢唔使得好多，一個月呢使六七千蚊，嘩已經係優質生活啦。然之後公司當然啦，首先公司會俾一個 apartment 俾佢住啦，咁佢唔使自己交租啦，咁然之後呢佢嘅生活每即係佢嗰個生活就已經好好㗎，譬如話我可以請個阿姨幫我打理屋企啦，幫我煮埋飯啦，咁基本上呢啲咁嘅家頭細務全部唔使做啦，洗衫晾衫嗰啲全部都唔使做。喂， 是 但係佢返返嚟香港，佢係嗰種咩生活？佢係住公屋，或者住仲要同阿爸阿媽住喺荃灣，住喺公屋。返到嚟佢，我真係見過啲就係一返到嚟佢適應唔到香港嘅生活，因為喺上面實在太優質啦。佢仲可以慢慢放咗工做下 gym， 總之就係過一啲好中產嘅生活囉。咁但係你即係所以就係、即係其實幾開心嘅，但係一定要單身囉。點解呢？因為如果你有個 family 嘅時候呢，你就唔可能話即係喂，就我就唔奉勸大家會帶埋你啲仔女上去一齊陪你去試啊。因為你教育嗰啲就係 牽涉後面好多問題， 教育啊、醫療啊嗰啲係問題囉。即係你單身就好開心嘅。 但係我自己有個睇法，就係話呢，點解香港嘅中產會咁大咁辛苦呢？其實主要喺層樓度。 啊，係啦， 層樓係致命嘅，即係話你如果你要買層樓呢，基本上你就做可能做一層樓嘅奴隸呢，大概20年十零年到啦。 將啲將你個青春奉獻俾層樓啦。 嗱，呢個就係講97之後㗎，97年可能未必係，你可能即係你買中嘅時候你跟住就即係個層樓升，但係91年之後就唔係啦。 係啊， 跟住即係前大概10年到呢，你仲要受呢個負資產嘅煎熬， 係啦。 咁你仲唔係青春奉獻啲層樓？ 所以呢，如果你喺大陸做中產， 你喺大陸就冇呢啲問題， 即係暫時冇啦。即係佢嘅大筆邀請，可能將來都有，但係我哋未見到呢、這個。 呢個慢慢。 唔係同埋，你講唔係，即係而家係點解唔係一定有呢？就係話嗰個 opportunity 喺個社會上嗰個 opportunity 好多。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就係 OK， 你而家今時今日我講大陸嘅中產，譬如話我兩公婆一齊啊，每個月要供幾千蚊嘅，咁我搵一萬，跟住我老婆搵八千，咁有萬八蚊咁樣，我而家就供緊幾千蚊。喂，但係你要諗下就係、是、同香港係好唔同啊。喂，可能過一兩年老婆仲喺度打緊份人工加咗少少啦，那個老公已經出咗嚟自己做自己嘢啦，跟住然之後佢可能嗰層一百幾十萬嘅樓呢，佢用兩三年時間佢已經 搞掂咗啦， 搞掂咗啦，跟住所以即嗰個 opportunity 係多過香港，呢個其實係香港以前即97前有過呢個現象， 曾經有過呢個現象， 但你而家喺香港就揾唔到。 唔係你可能諗一個最好嘅 scenario， 當年呢個唔係話大部分人都係， 呢幾年股票炒掂咗， 嗯， 跟住你買層樓，買層樓再升值， 嗯， 你跟住再整， 即係好似九十年代初香港 咁啦，即係嗰幾年咁樣，咁就搞掂咯嚇。咁佢而家有一斬嘅人喺度啊嘛，咁呢啲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就即係呢就係即係中產階級嘅嘅其中一部分嘅代表啦。 你而家你而家全國深圳北京。嗰啲地方好多都不务正业㗎，对住股票机做人㗎咋嘛。呢我就係喺北京同啲朋友同食饭呢，喺同事食饭同人食饭呢，喺东来顺咋嘛，12点机坐半人，啲人起咗坐两个几钟头拆羊肉。 就係呢个呢、這个例咗。 拆乜鬼嘢啫， 要更 正。喺步行街嗰间㗎嘛。 要更正嗰、那个唔係拆羊肉。 是山羊肉， 山羊肉， 啊， 步行街嗰间东来顺㗎嘛。 两间啊，步行街嗰间啦。咁喺嗰度呢，啲人坐咗两个钟头。我睇个电视机，一直系咁打，嘟嘟嘟嘟打电话，讲熟冚唪唥 number， 知道咩事啊？ 两个钟头算少噶啦， 少噶啦， 食得晒 喺度，好派嗰度食 嘅。唔系，可能个两个钟头就搞掂咗啲 料嘢。我好派嗰度，因为坐真都好耐。 系咁、啊、我哋即系头先就讲咗嗰个即系教育嘅问题啦。咁啊要补充一样嘢啦，系咪攞 MBA 系一个中产阶级嘅即系标志嚟？ 必系咁就系啊，一定要补翻嗰啲唔知即系总之一定要 补 翻。唔、啊、你唔系打 NBA 咧，就一定 NBA 咯。 唔、啊、系、啊、我呢度睇呢度讲咧，佢原来西安都系读有得读 EMBA 喎。啊，系啊， 摇佢噶嘛。 唔系好多唔止西安，而家好多地方都有得读噶。 南宁都有。 系啊，唔系即系呢个系中产，即系中国中产一定要攞翻一啲，即系一定要攞翻啲咸头啊！即系好多都系后补嘅。吓、 嗯。 啊 唔係我話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攞得咁濫嘅時候咧，遲啲個要求咧會提高嘅，就一定係呢個外國 PhD 啊， 外國嘅 MBA 喎。 嗯。 啊 PhD 就我諗就不一定嘅，因為點解咧？這個同即係個揾食係冇乜關係嘅。MBA 我諗就永恆嘅。 係。 個問題就係、是、即係當你好多 MBA 嘅時候咧，就一定係話咧佢要揀某啲 MBA 先得嘅。 嗯。 譬如好簡單啦，譬如可能遲啲係香港㗎啦，即係香港嘅 let's say 係科大咁樣啦，科大 MBA 啦，或者即係清華大學嘅 MBA 啦。又或者係美國嘅 NBA 啦嚇，咁呢啲先至即係作為一個標準。 其實仲有除咗一樣嘢就係而家其實喺深圳咧，嗰啲英文嘅學校，即係專業英文學校，譬如話以街 Boston Institute 係多咗幾間，擺咗喺嗰度。其中一間就係喺呢個深喺呢個叫做咩科學館嗰度，科學館站對出嗰個購書中心，即係華子大廈嗰度，就已經有一間。越嚟越多呢一啲外國嚟。嚟中國嗰啲學校係教英文，外國人教授，北京都好多，有時好大 market 㗎，學英文學到甩聲 㗎。我哋自己喺廣州都見到好多啦，因為佢哋都好多係俾嗰啲可能 expatriate 或者當地嘅比較有錢嘅細路仔有讀嘅，就直情係呢個美國或者加拿大嘅。英語人去教嘅，咁但呢個我哋都唔覺得驚奇，因為呢個係我諗呢十年嘅都常出現嘅嘢嚟。 嗯， 但問題就話，喂，頭先你嗰個其中一個標準講就係我偶然我講嘅説話咧，我有啲英文喺度咧，其實係咪即係呢啲人嘅英語水平係達到個標準？以你自己經驗， 上海就好普遍㗎啦，即係英文好掂嘅，咁而家都唔係淨係講單字㗎，即係間因為 重量㗎嘛。我聽到係全部用英文喎， 全部用英文㗎，全部用英文㗎， 準用普通話。 你可以，你其實可以 英國囉，好耐以前聽到就 你揾到最多呢啲人呢喺上海呢就係喺星巴克嘅。 喺呢度又問你啦，係咪星巴克先至係中產？ 真 係 有問， 唔係佢咁講啊 ，Hanson 咁樣話，係咪星巴克同埋買正版碟先係中產嘅生意？ 星巴克係一個好正嘅現象嚟㗎，即係喺上海近幾年就開始好翻少少。早幾年咧，有兩個地方，一個係星巴克，一個咧就係 Pizza Hut。咁呢兩個地方咧喺上海係好怪嘅。星巴克咧就係咁樣嘅，你如果每逢去到上海嘅星巴克咧，你發覺咧啲人咧排隊等位嘅。好多人去星巴克，但係呢有個現象就係乜嘢呢，就星巴克通常係兩層嘅，但樓上嗰層係有位嘅，你係唔需要陪佢哋喺度排嘅。咁你點解啲人唔坐樓上呢？啲人喺度排隊嘅目的呢係要輪挨近玻璃嗰啲位嘅，因為佢哋係要係啦，佢哋係要嚟係俾人睇嘅。咁呢 喂，咁不如做 model 啦、啊、不如做 model 玻璃位係坐滿晒㗎，咁到今時今日其實都係咁，不呢一兩年就好啲啦，即係開始因為其實佢哋已經 used to 咗有即係星巴克嗰樣嘢啦， 呢啲又係邊際 咁 Pizza Hut 又係一個好怪㗎 Pizza Hut 呢就我哋香港就 Pizza Hut 就通常十室九空㗎啦，我冇錯呀，係咪先，因為我呢幾年都好少去呀， 你唔好得罪啲官員， 我係中係咪中呀，佢我客㗎大佬，但而家都應該係咁啊，香港係咪呀，冇我冇錯 呀，我唔敢講，我你講佢 okay, 咁但係上海披薩呢係 hot 到爆嘅，因為其實呢個呢係同上海人崇洋，特別係崇美係好有關係。咁然之後呢就我講一個現象，就係情人節呢披薩係基本上冇曬位嘅。咁呢就留位就留曬啦，跟住冇留位嗰啲一路排隊排到夜晚十點鐘，仲有一條龍喺度排隊。咁呢就總之即係譬如話夜晚情人節去披薩克請條女食呢個薄餅呢，係一個好有情調嘅一個中產嘅生活。 咁就溝到啦呀。 直情係啦。 咁即係等於深圳人鍾意去肯德基。 喂冇乜難度㗎呢、這個。 美式肯德基就唔使講啦，肯德基根本係一個喺全中國都暢通無阻嘅一個即係食物。 喂其實真係唔好意思，真係拆開少少話題。其實真係肯德基係多人過麥當勞 喎。啱啦啱啦。喺肯德基係喺中國呢係受歡迎過麥當勞。 係啊幾乖乖㗎。 嗰個係口味問題㗎。因為呢大部分中國人鍾意食香口嘢。咁同埋佢而家有啲辣雞嘅嗰啲啦。呢個係我哋呢個係。咁所以呢就肯德基喺普遍上嚟講呢喺呢個中國呢都係咁樣。 我哋今日好多 ICQ 啊，都要答一答先啦。 系 呢、這個特別要講講啦，就 SG 話咧，佢傑斯仔形容到好似大陸係落土，但睇一般嘅大陸新聞咧，大量嘅大學生畢業後嘅失業率咁高，咁而且一般人嘅人工咧唔係咁可觀，咁點解釋咧？ 解釋到啊，話但首先我唔好誤會啊，我冇從來冇講過喺大陸生活落土，我再講一次，喺大陸生活係在屎坑的歲月啊，但係咧，即係我話唔係。這個生活經驗呢其實幾好啊，即係譬如話一啲香港單身廿零歲咁樣，你上去體驗下幾年，喂而家唔係叫你喺度長住㗎嘛，係咪先，咁呢個係另作別論啦。你講大陸嘅大學生呢，記住喺大陸嘅大學生呢畢咗業之後不等於佢係到中產啦。大陸嗰啲中產嘅出身呢大部分同大學呢冇乜大關係㗎。佢哋係79年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受惠嘅一群，你话佢哋点走出嚟呢？唔系喺未必一定喺大学走出嚟，佢哋系遇到一啲，因为经济开放，佢遇到有好多好多机会，然之后咧，所以大部分讲紧嗰啲中产系三十零四十岁，今时今日嗰啲大学生就好 Q 大镬噶，话俾你听，每一年因为太多大学生毕业咧，你知唔知一放咗榜之后毕业啊，嗰啲大学生去搵工做啊，系去到东莞做厂做鞋做劳动力，跟住做餐馆做侍应生。你知唔知喺东莞啊？东莞有一啲叫十蚊店，我哋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十蚊店唔系我哋买嘢嗰啲十蚊店啊，系每一晚住屋十蚊，俾张床你住。跟住然之后咧，每一日嘅洗、每一你知唔知每一日嗰啲大学生嘅洗费几多？16蚊，点计出嚟？10蚊住屋，3蚊食一个蛋炒饭，跟住夜晚又整多个蛋炒饭。咁呢個16蚊就係基本上嘅嗰個咩，佢哋冇乜，即係因為今時今日人多，嗰個機會越嚟越少嘅時候呢，大學生唔不一定就會變成中產。 呢個我補充一下少少啦，因為點解咁多大學生呢，其實呢個政府有意識地呢去解決個失業問題。 嗯， 即係如果你好似以前嗰種咁精英呢，即係100個人先入到大學呢，咁我可以話佢聽個失業率就飆升。 是 啲人涌晒出嚟嘛，佢估冇输到，而家将个失业褪迟几年点解啫嘛。 但系其实但呢个现象都好大镬噶。你要谂下，即系好多喺农村咧，好多好穷嘅家庭咧，借钱去俾个仔读书，读完书毕咗业之后就要还钱，然之后跟住带个仔搵，哇好辛苦好辛苦搵到份工，都系同呢个民工嗰个水平嘅。你话几 Q 大镬？ 高少差唔多一样。 唔係啊，如果你睇下你喺邊度，即係有你喺東莞揾嗰啲係800蚊1000蚊都有大學生做，因為真係太難， 其實 太多人了，人太多 了。你咪喺龍崗人才市場睇下囉，嗰度真係排晒排晒。 同埋呢，同埋呢位聽眾佢嗰個講法呢，你要留意一樣嘢。喺大陸佢如果你土生土長佢喺度出生嘅時候呢，你好多嘢個感覺唔同我哋。 唔同。 即係譬如話我哋覺得哇咁好慘，佢哋覺得唔係。 嗯。 即係有個原因，因為你習慣咗嗰種生活嘛。 是 即係好多時候阿傑斯仔同有一個即係朋友，我哋即係一排同佢傾嘅都係，佢有個危機點樣呢，佢上得去多呢 即係好多以前佢睇唔慣，都開始習 慣。係啊，係啊，係啊。你最初上就好勞氣，好多嘢睇唔過眼。慢慢你就覺得嗱，即係你有一種心態，你首先要調節㗎。即係我再補充一下啦，即係話落唔落土嗰樣嘢。即係首先你一定要調節嘅。如果你上去做嘢咧，你首先就是、你要當自己係真係要話俾自己聽，你係一個局外人，唔係同呢個空間係冇乜關係嘅。 你做完之後你會走㗎。 係啦，你要成日話俾你聽你會走嘅。咁你睇到好多嘢，之後你有呢咁嘅心態時候咧，你睇到好多 K 型嘅嘢咧，你會覺得好開心㗎啦，就唔會咁勞氣㗎。即係你一定要咁樣調節。 唔係我就調節方法好簡單啫。嗱，我慢慢我都唔批評呢個態度啦。即係好多聽眾都話可能即係會睇到我呢個變化。 嗯。 即係譬如話你大家做咗幾次節目之後，我話唔好講啲咁負面嘅。因為慢慢你個心理上係調節咗、適應咗嗰種咁嘅狀態。 係啊， 我開始會慢慢點睇落。譬如我見到啲好唔公平嘅嘢，我就會好直接就係嘻嘻嘻。 係啊， 即係如果佢好似香港，我哋係冇撲街㗎啦，就冇路㗎啦。即係個原因就係大陸係之所以係咁樣，就令到香港可以生存啊嘛。係 啊。 如果你話大陸好似香港，香港要做乜嘢？ 嗱，即係我舉一個例啦，我喺香港咧，我翻到嚟香港咧，我樣樣嘢都會排隊嘅。咁咧，我翻到大陸咧，就有兩個階段。早期嘅階段咧，就係咧，我去麥當勞、去肯德基買嘢食咧，我試過同人打交啊，係為咗排隊。咁係早期嘅，早期嘅階段。 問題問你先，你打贏打輸？ 我打到咧就好大鑊，打到叫公安嚟。我打條僆仔，我當然打贏啦。我就抽佢，佢霸我尖，我就抽佢。 你有冇試過 偷嘢就抽佢？咁跟住佢叫公安嚟，咁跟住然之後咧就 你唔係連公安抽埋？ 唔係，公安通常就都係調解嘅啫。咁我就話呢條友即係霸尖咯。 東方賓館門口爭的士我試過啦， 咁 又出打架。 咁我而家嘅心態就係乜嘢呢？我喺上海呢就係、是、我唔會勞氣㗎啦，冇即係呢個階段過咗㗎啦，我而家就會呢同你一齊霸尖囉。即係就係咁樣囉，大家鬥打尖囉，就係、是、咁樣囉。因為你冇辦法，因為你就戇居居咁喺度等人。 唔係你呢個即係呢個情況我以前都經歷過嘅、即係有喺大陸有陣時有啲嘢你唔發脾氣係解決唔到。即係你諗住話即係息事寧人呢，有陣時係解決唔到個問題。不過即係如果譬如你耐得做得耐嘅時候呢，咁你要發一樣嘢呢，就係你寧願息事寧人，你都唔想解決個問題。係 呀係呀。咁就同埋你如果你心態上調節得好呢，係真係落土嘅。我講咩呢？你係香港人，廿零歲單身一族，當體驗下呢個生活，然之後你鬥一喂難得鬥一份香港嘅人工，然之後喺上面你可以過一個真真正正喂話俾一生人裏面你第日可以話返俾人聽，我真係過嗰啲中產生活㗎。你香港冇咁嘅機會話俾你聽，你打兩皮嘢喂大佬，你當你租埋層樓住，你個個月喂交埋卡數，你仲有咩剩呀？ 喂你 偷條女，你冇得剩呀， 你仲未講 呀，未必有兩萬銀添啊，即係唔係好啦，有兩萬銀。 咪而家冇啦，而家冇啦，越嚟越少啦。 係啊，咁你譬如話你搵唔使多，你搵大陸，喂如果你搵到份人工係16-17蚊，話我要喺大陸喺上海做嘢㗎，你撲到佢啦，玩返幾年真係幾過癮，即係起碼你有體驗過嗰個生活。 唔係我始終覺得呢，即係喺香港生活淨係以香港嘅標準去衡量其他地方，呢個係有問題的。 嗱，應該咁樣講。 咁你係香港人啊嘛？ 唔係，但係你香港人啫，你都要盡可能即係將嗰個視野擴闊啊。 嗯， 即係個世界唔係世界所有嘅地方都好似香港生活法 咁。嗱， 咁係啱。 頭先阿傑斯仔講就話要抽離，我調翻轉，我反而要投入。 係， 因為當你投入咗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如果我係佢，我會點樣處理咧？嗱，因為好簡單，我就成日同大陸啲人夾 program 嘅。我追到佢係咁搵條邊佢呢交唔到貨，因為就有嘅棘住咗，就係有嘅棘住咗，佢哋唔會 provide 個 solution， 有嘅棘住咗話俾你聽唔得，人是北京唔得，但佢唔會話俾你聽不如咁啦，冇呢個 concept 嘅，你就最好呢就好似喂 BB 仔食飯咁喂埋俾你咁樣。 唔係呢個係做嘢嗰個 culture， 一個做嘢 culture 啊，或者生活生活咩排隊啊、click card 啊呢啲嘢，你 唔係咁而家苦榮你嗰個態度咪唔排啫，即係直情唔排啦， 唔排隊， 香港咪賣囉，好似咁喎。香港你香港食香港你跟返香港生活，大陸生活大陸生活囉。 係呀，即係你啊，譬如話好多好多呢啲㗎，譬如話 機場我都唔賣。 譬如話食煙你會隨地抌煙頭啦。咪即你我會我有陣時我細心喺上海，我會問返自己喂點解我會抌煙頭，我香港唔會㗎。咁但係我諗深一層就係、是、啊，因為解釋到啊，因為我冇當過呢個係我自己地方㗎嘛。即又係嗰句，我真係當咗呢個地方係屎坑嚟㗎嘛。咁你就開心好多㗎啦，抌囉，除係即係我爭在未吐痰㗎啫，吐痰我諗我過多兩年 會㗎啦，會㗎啦， 會㗎啦，好快， 我睇你個趨勢，我即係 我喺大陸發展已經唔排隊 步車落去就你會㗎啦。 係 咁咧就阿 Barry 就話咧，佢喺深圳地鐵見到個香港人同大陸人打架，因為真係大陸打佢尖，佩服香港人唔怕死，亦佩服傑斯仔呢啲，唔係呢啲不可。可一不可再噶啦！ 我唔使佩服我，你打人嗰阵时候，你揀人打噶嘛，大佬吓，即系你 大家一早啲功夫， 唔系叫你系有系你系有抽，唔系有抽，你真系好快死啦咁就。 系啊，唔系嘅，有啲系唔好立乱，即系同人抽咯。 系啊， 因为你 就买张 公安个仔啊，但 系啊，你唔知嗰个系咩人。 系啊， 你唔知嗰个系咩人。 啱， 即系有啲譬如系啲高干子弟， 系啊，有危险性嘅呢，真系 绝对有危险。 抽赢都可能有手尾筋啊， 系 系啊， 点知闪都闪唔切啦，咁啊， 除非你后边有后台啦。 系嗱，我哋头先讲咗呢个教育嘅问题啦，咁譬如话即系嗰个文化上咧，嗱，教育同文化两件事嚟噶。 嗯， 你攞咗个学位唔代表你有嗰种文化。 嗯， 嗱。即係而家我哋睇一個呢，即係其實大陸呢，即係你話佢做樣好呢，其實都幾鼓勵睇書㗎。 睇書強過香港好多。但係問題係咁樣啦。問題就係、是、即係書城我成日都行，但我成日講嗰個問題就係、是、喂大陸人睇嘅係乜嘢書先。咁我諗但係佔大部分嘅呢睇嘅呢就係嗰啲乜嘢。如何做个温州人啊？咩十个女人九个富啊？咁即系嗰啲咁嘅书啦，就嗰啲系真系最好卖嘅。咁即系问题又系翻嚟就系话，喂，你究竟睇咩书先？你睇嗰书系咪真系会令到你个人真真正正好似一个中产咁先？或者即系譬如话你哇睇完之后就好有文化咁？呢、這个我就喺中国就见唔到咯。即系书城我成日都行吓、 其实佢哋唔系学话佢有个修为。 咁你話 學咗一個技，學咗一個技， 唔係睇呢啲揾食書就係睇嗰啲咩易中天嗰啲咯，即係嗰啲係慘不忍睹嘅，即係你真係冇人睇得落啊！ 冇人睇孔子孔孟嗰啲冇㗎。 嗯， 我有 有咪睇阿咩阿於丹咯，於丹咪最好賣咯，而家又係。 而家就有個回歸㗎啦，即係佢哋有個相國學熱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尤其是我聽講上海前幾年咧，好多人學中意學書法㗎嘛。 嗯。 即係學下寫毛筆字 嘅。嗯。 咁啊，即係。呢、這個亦都係同佢嗰個生活嗰、那個空閒時間比較多有關啦。咁、我始終覺得嗰句就話，即係佢哋如果做中產，佢哋俾我有個優勝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嘅時間比較多。 嗯， 即係唔係好似我，因為而家香港一個 啱嘅， 好惡劣嘅情況就係話，你做工嘅時間係越嚟越長。係 啊， 嗱，你傑斯仔你自己親身體驗啦，即係你話而家叫嘅，淨係聽人民台嘅節目咧，聽唔係。掌嘴 系 My Radio， 真系替人头啲人替咗头，今次衰咗啫。咁咧就应该同我 cut 咗嘅 台长啦。 系，但系你放你自己譬如听，就算做高多其他嘢，你都冇乜时间。 哇，梗系冇啦，冇办法冇啊！你大陆真系好好噶，大陆打工咧，即系 标准时间翻工，标准时间 星期六好多仲系休息噶。 啊、 即系 五日啦，而家 系五日，不嬲都系五日。咁佢系执行得到噶，五日系吓、啊，即系包括而家啲外资嘅公司都系啊，去到都要真系星期六要放假噶。咁所以佢哋嘅收佢嘅时间多，同埋佢好准时收工啦。即系上海就一定系。 我疑问就点解我哋做得咁多时间咁长时间？系咪我哋做得勤力好多咧？ 我真係解釋唔到呢香港人個 culture 唔同囉，即係譬如喺我上海嘅公司就係咁樣㗎、我哋係、啊、死啦，我都唔記得咗我公司係放五點半一六點即係因為我從來唔會放五點半六點㗎，咁但係總之一準時呢上海人係走晒 㗎， 咁然之後就剩返幾個就係香港人喺度，香港人就我哋就做到八九點 㗎。我喺上海做嘅陣時都有咁嘅感覺啦。 嗯， 即係譬如話你去到夜嘅時候，去到七八點嘅時候呢，個公司都係剩返一兩個人，即係我自己啦，包括 係啊， 冇乜其他人喺度囉。 係啊， 咁但係我問返佢哋，其實佢哋自己呢，佢哋話譬如話佢哋做完放完工呢，佢哋唔係返屋企喎，去曬玩喎。 兩種都有嘅，即係年青人就去玩啦，咁同埋就有咪有一個好普遍嘅藉口嘅，就係如果結咗婚嗰啲咧，佢係啦，我要翻屋企啊，咁你香港用唔到呢個藉口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個屋企通常係喺。計係要個零兩個鐘頭車㗎咁、啊、所以你係一定要放佢返屋企㗎呢個藉口係香港用唔到㗎咁、啊、所以佢哋就好準 你想全部都冇得 唔佢哋好習慣㗎個零兩個鐘頭車係一定即係好習慣 㗎啦你越嚟越多車塞車 因為地方大呀嘛、啊、地方大塞車人多放工咁所以呢啲所以佢哋就好理所當然我五點半一定要走㗎 嗱、啊、我哋今日呢即係觸及到個皮毛啊，即係深入少少，我哋都唔夠時間講。儘管我哋連個呢個休息嘅時間都用埋。 OK， 咁咧就即係呢個題目，我諗將要留待下， 好啊、 開心落啲再留待下個禮拜啦。 好啊， 講啲懷疑咯，佢啲懷疑。 講佢中產嘅生活啦，即係好多啲可以講下嘅。同埋其實可以，即係其實我諗講中產，我哋可以日後咧，亦都可以試下探討一下咧，就係另一個族群，就係民工啊，或者係一個即係。下層嘅中國人係 點樣 係一個點樣嘅生活咯？ 好，下禮拜再見。 好，OK，拜拜。